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e。 嗯，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隔离解封的第一个星期。 嗯，这周你出去的多啊，你最有发言权。 对对对，应该说5月11号的时候，我们俩是一起出去去了一趟中超啊，因为家里的这个调味料实在是真的是快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去中超补货了。我们就发现，在我们家附近就是乐跑马歇， 换了一家新的中超。 对，七区估计就这一家中超，在乐跑马歇附近啊。乐跑马歇就是我们之前说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就在那儿。那其实发现大街上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嗯， 然后 第一天嘛，可能大家都在试探， 对， 试探规则，然后也试探这出去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 当然也可能大家都在地下，因为我看了一些新闻说5月11号那一天 地铁很拥挤， 地铁人特别多，尤其是地铁13号线。13号线是贯穿巴黎南北的，最北边那个城市那一站呢，叫做圣丹尼。 嗯。 可能有些人 如雷贯耳，对于所有巴黎人都是这样 的。真的是，因为那是一个就是在巴黎治安最差的一个街区，所以它被称为是地狱列车，因为那个地方不好嘛。 嗯， 那现在呢，说是名副其实地狱列车，不是因为它的目的地不好，而是因为车上人实在是太多了，那样一个密度基本上无法保证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安全距离，所以可以想象一下那一天有多么的恐怖。 对，你就哎，其实小小指头也能想出来，你想早高峰晚高峰的地铁怎么可能做到人与人之间隔一米的距离？ 对啊，完全做不到嘛。 咱们现在有多少距离？ 咱们现在 几十厘米， 真的也不到一米，真的 肯定 不 到 一 米， 不到一米， 肯定不到一米。对啊，所以早晚高峰我觉得距离可能就不要想了，这是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但是你能做到的是什么？不要乱摸，即便你不得不去摸票，不得不去推门，对吧？但是也不要用你这个脏手去摸嘴摸鼻子，然后一定要戴好口罩。 哎，说真的，我觉得巴黎这地铁真太老旧了。因为在北京的话，我们的门都是自动开关的，这边还得用手摁一下。我觉得有时候每回我碰这个开关的时候，都心里咯噔一下，因为 时间也久啊，时间也久啊，也没有办法，这都是要花钱的。 但是说到地铁的话，我觉得当然那种像13号线那种人挤人的状态，我没有碰到哈。但是 今天咱们出去就 今天我们出去发现真的地铁里面没有什么人，就大家比较克制，知道没事别出去，所以我很意外，就周末的地铁竟然是几乎是很空旷。 很意外的是巴黎人怎么管住自己的 说明他们还是有还是知道自律的，比如说你告诉他们戴口罩那就戴上了，对吧？说没事别出去就不出去了。据说早晚高峰反倒是情况好一些，因为如果你要上班的话，老板得给你出具一个这个出行证明，对，他要担责的，所以这个他会克制。再有一个就是目前为止哈，上周的节目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尽量还是鼓励大家 其实没事儿就不要出门， 对， 这是政策的核心。但是呢，他不能直接说去限制你，不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那个，那估计巴黎人会造反。 嗯，那受不了，55天嘛，那真要逼疯了。刚才我觉得说到这个隔离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哈，义父说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是我确实是因为有事儿出去了几趟，再有一个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经常闷在家里的，所以我老觉得这个55天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长的记录了。当然，我觉得对法国人也是。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上课的时候，几乎大家一开始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哎呀，解封啦，第一天第一周你打算干点什么呢？当然这个其实 能干什么， 也 干的事儿特别有限， 也干不了什么。比如说最想干剪头发，剪不了啊，对啊，我这头发还是上回衣服给我剪的，我也没有动。 看看下周会不会有改观， 希望下周能把头发给剪了哈。当然这都是其他的一些外 话。但不过这周末很多法国人可能去了 plage， 就是沙滩， 对， 沙滩开放了，但是餐厅不开放，沙滩开放，所以你知道，沙滩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危险的区域，所以很多人， 很多法国人对他是在争论说啊，你看餐馆为什么不能开，沙滩为什么能开，地铁那么多人，对吧？为什么你还照常运行？然后超市也是，无论老头老太太还是小孩都能进，但是为什么就独独不让我们餐馆、咖啡馆、酒吧开放？ 可能是就是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毕竟还是危险一些吧，所以这也没有办法。那政府的政策就是这样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沙滩其实人也不是很多。 嗯， 我看了一些报道，沙滩人也不是很多。然后那些，做旅游生意的那些老板 依然是 很着急。现在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餐馆开不了，所以你没法聚拢人气。 对， 这个是肯定的。可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55天都不能出门，不能出远门，那这是第一个周末又有太阳，所以爱晒太阳的法国人、巴黎人一定会找准机会 出去一趟。 对，如果说你住在沙滩旁边，那近水楼台，那肯定是 那太羡慕了。 没办法，是的， 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在解封之前逃出去了。 但是我看就是我今天就搂了一眼啊，就采访，沙滩上对是像 Jeff 说的人不太多，可是能去的人其实也不少，并且呢，我觉得那个景色，因为还不到正式夏天最好的时候，不到最宜人的时候，是很多人是穿着薄的羽绒服，估计风挺大的。我看到一个妈妈接受采访，带着小孩，带着老公一块儿，一家三口，还挺开心的。然后记者问说啊，怎么样？说啊，真的太好了。其实我看那景色也没有那么的让我想去 理解一下， 但是他就说啊，因为有太阳啊，小孩也玩得很开心啊，哦，真的太好了。 是是，孩子们肯定是长时间在家里他受不了，小孩坐不住嘛，对吧？ 所以其实挺可怜的。 是是，但是说到这个解封这一个星期哈，因为我出去的次数稍微多一些，有时候因为办事儿嘛，所以我体会了一下，有一些这个商店它是在5月11号这一天就可以营业了。再大的商场，比如说像5万平米以上的巴黎春天和5万平米 啊，又加了 四万平米，4万平米以上，比如巴黎春天和老佛爷还是不能开门，但有一些商场的经营面积没那么大，它就开门了。那我去了一下迪卡侬，迪卡侬的要求呢是，这个进门是一定有员工盯着你，要先给手消毒洗手，因为地铁口的店你肯定备不住会摸票，摸地铁门的开关，对吧？ 咱们楼下的那个 Lidl Price 也有人在那儿给你挤洗手液， 对对对。然后呢，洗手是必须的，但是迪卡侬不一样的是，它如果你没有戴口罩，它会发你一个口罩，一次性的口罩，所以当然备不住有人蹭口罩， 肯定啊！你想刚从地铁出来，地铁现在是必须要戴口罩，否则你没法坐地铁。结果你刚出地铁，还没有出那地铁通道呢，对吧？就能直接进迪卡侬啊，对不对？然后你告诉我说你没有口罩，怎么可能？ 所以我今天见到有人去那儿领了一个口罩，肯定是蹭口罩，对吧？除非他不怕，就是坐地铁，然后罚135欧，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少。 对呀，啊，你想能抠门到这种程度，我要专门去蹭一个口罩，对吧？他舍得去罚135欧吗？所以他肯定是有口罩的。 所以你看，但是没办法 呀， 哎， 但是也不能那么去，对吧？不要那么去想别人， 对对对对， 也许他也戴的是一次性口罩啊，刚好出来以后他就扔掉了，然后突然又大发奇想说我要去逛一下迪卡侬，反正55天没有见面了，对不对？也有可能吧， 是，反正就是安全第一嘛，对吧？所以人家提供这种服务也是可以理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去了一趟巴黎这边的全球爱马仕总店，看了一下啊，那边的情况呢也是，就是他有很多人在维持顾客与顾客之间的距离，然后柜台和顾客之间距离也是隔得很远。再有呢，就是肯定是有一个人专门在你的手上挤这个洗手液啊，你要先洗手进去才行。另外呢，就是， 依然在享受贵族般的服务吗？ 对，当然了，有专门人来给你挤洗手液呀，对吧？一般的都是你自己去那儿。 香槟呢？咖啡呢？ 啊，香槟、咖啡就不要想了。这个一般可能有一些朋友逛过商场，知道啊，比如说你去一些比较高档的商品店里面，他们会给顾客提供有咖啡、香槟、饮料或者是茶水啊，当然就是很高端的这个顾客，那可能会有香槟啊。但是香槟这个我没有在店里边喝过，但是爱马仕我确定是有的。现在一视同仁，只有一小瓶矿泉水，因为杯子消毒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安全我也安全，大家就喝矿泉水得了。所以服务 现在最帝王般的服务，前提就是安全。 对，所以你看，比如在爱马仕。你只要接触包，你每一次接触包之前，他都给你洗，都要洗一次手。所以你像一般在爱马仕里，每个顾客大概要问3轮包，那就是至少要洗3次手。所以你想想，他的这个服务的流程是还是， 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必须要建立起来的。就是在解封之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特别是一些小的服装店，对吧？你怎么样杜绝这个顾客之间交叉感染，对吧？那你不能说我不试衣服，那我试了衣服，这个衣服到底怎么办？我不能扔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勤洗手嘛，从这个感染源这一块给它杜绝，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办法。 对，所以你看像爱马仕这样大店呢，它就备了很多的消毒液嘛， 对吧？你就随时可以给手消毒嘛。那顾客、 哎、反正羊毛也出在羊身上了， 反正这都是一个一个包买出来就对了。 对，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逛场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去一些这个像这种比较名品店的话，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啊。开个玩笑， 刚才说完了蹭口罩，然后接下来去蹭洗手液。 蹭洗手液。那另外说到这个呢，就是嗯，说到很多店都开门了哈，我觉得还要给我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在咱们家附近这些餐厅、这些餐馆，真的 啊，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 可怜的， 几乎所有的这个商业活动都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当然就是程度会有不一样哈、啊，但是餐馆、咖啡馆、夜店啊、电影院，包括大的那些博物馆等等， 都不能开， 现在都是不允许开放的。 嗯嗯，小型博物馆开了那么几十个，我大概看 了一下， 对对， 要预约， 所以也不是随便都能去的。那因为我们家这边是一个比较活跃繁荣的一个商业街区嘛，就 很有生活气息。 对对对，其实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也都说过，就是这边的一些 楼下的 T 台、 啊，对，楼下的 T 台很典型的一些这个商店啊，这个小的店铺啊，还有超市啊什么的都说过的。那这些 现在变成了巴黎最安静的街区， 真的是有时候你觉得会不太习惯，因为一般周末的下午是人声鼎沸，又像今天礼拜天这样，就是 饭点儿， 对，就是又天气这么好，一般是真的是你只要一开窗户，那简直噪音就全都进来了。那现在就基本上 想听这个声音变成了奢侈， 真的是奢侈。然后我觉得今天就到楼下去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些餐厅的老板，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就是你看街坊四邻都已经开始营业了，但是他 逐渐在找回原来的生活节奏、啊、 对， 但是他们 是餐厅不行啊，对吧？他要养他的大厨，他要养他的服务员，这些都是受骂十八歇的，就是部分失业，那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开支，所以他现在打一些擦边球，比如说应该说政府的规定是不允许营业，但是他们呢就等于是打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牌子，是可以外带。 嗯， 他就做这种外卖生意，比如说你可以现在楼下的这个餐厅，你可以在门口买一小杯意式特浓咖啡，一次性的纸杯，他支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大概能站三个人，了不地了，然后摆一些报纸，这些算是街里街坊的一些关系的维系吧、 嗯、 但是你说他能从这里边赚多少钱呢？杯水车薪啊， 是， 你想一杯咖啡4欧元，可能外带会更便宜啊，他没有什么进账的，但是怎么办呢？看着别人都开业了，他这么一直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 嗯， 打一打这种擦边球，但是重点是保证客人和客人之间就不会有这种尽量隔离开，不会有这种传染，不会久留。 我倒是理解哈，就是一方面政府为什么把住，你看让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可能逐渐的恢复，但是餐馆、咖啡馆、酒吧 对 依然是严格被限制，可能到月底会评估，如果说这段时间的这个放开效果还可以，没有大幅的反弹啊，那可能到6月2号的时候这些餐馆、咖啡馆也会逐渐的会开放。那政府的考量肯定是，因为巴黎这边如果来过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一般的这个餐馆、咖啡馆店面都非常的小， 对， 桌子可能也就是我跟 Jeff 有的可能 Jeff 比这个还要窄， 就 真的 跟前 站在一个墙角，对，就是你想你互相说话肯定是难免飞沫， 吃饭等等，并且这个病毒它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去传播，对吧？要不然为什么让你戴口罩，对吧？要不然为什么咳嗽的时候需要做一些保护的动作，对吧？包括你手不能去摸鼻子，不能摸嘴等等，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病毒传播的这个轨迹和途径，所以在为什么你看超市可以开，为什么 plage 对吧，海滩大家可以去，对吧， 沙滩可以开，对 啊， 对对对， 但是这些咖啡馆这些餐馆不让开，就这个原因，对吧？面对面距离太近了，太没有办法去严格的遵守这个社交距离了， 对， 对吧？有可能就会被感染上，所以这是政府说为什么要限制。但是我也理解，比如说 Jeff 刚才说的啊，楼下的这些一些餐馆，它变相的、变通的打这种擦边球，我在门口支个桌，哎，我能不能卖？但是政府好像也没有说完全取缔的意思，没有说一刀切的意思，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睁只眼闭只眼，其实是大家都游走在这样一个政策允许的界限范围之内。 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聚众，没有让大家在我的店里堂食，对吧？所以我能够有效的，或者说比较有效的去杜绝这个感染的可能性。 对， 那同时为什么要开门？因为他要活命啊。 是。 55天不开门，对吧？且不说一脑门子官司税啊，然后什么各种费用啊， 对 租金等等， 人员的工资、 啊。即便说政府现在有这样出台的补救措施，说你可以减免，对吧？那我还是要活下去，对不对？如果因为西方人他是不像国内的人有那么多存款和储蓄的习惯，他就是手停口停。如果说我不劳动了，不工作了，我暂时失业了，可能我就没有口粮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对吧？所以那我怎么办？我需要想这种变通的方法，多少能贴补一点，其实就是你刚才说也是杯水车薪， 太少了，对， 多少能贴补一点。但是说到这儿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不能去发展像国内一样大力的去发展外卖和快递这个行当，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很多的中餐馆就在做这种无接触的外卖哈，也是一个办法，对吧？你 比如说，对，我只要是不堂食，所以我觉得餐馆是完全可以开放的。因为餐馆开放以后其实还能减少大家都出去超市买东西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对 对啊，哪怕我就是偶尔吃那么一次，那我也减少了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的几率吧，对吧？这也是减少一次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巴黎这边的外卖在送餐这一块价格， 人工的费用太高了，快递费用 太高 了， 真太高了，真太高了。我觉得我当时见识 大概能占到整个价格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有可能的，真的是有可能的。你十分之一的话，那相当于比如说如果是 我觉得基本上是五欧到十欧之间吧 、你想现在如果 7.7 的换算的话，那相当于是 小100块钱， 是啊， 送一个快递。 如果是十欧的话就是77块钱人民币， 距离是多少？大概是3公里，在远距离可能他都不会送。 对，当然巴黎这个说3公里已经是不是 太近的距离， 很远的距离。对，因为巴黎它跟北京比，它毕竟还是个面积来说还是个小城市， 巴黎嘛就巴掌大一点，真的是 真的是真的是。所以你想想在这边， 所以也有它的难处。但是我觉得疫情短时间内不可能结束，对吧？所以在后疫情时代，大家既然说要跟这个病毒共存，对吧？那一定要想一些新的办法。我们的生活必然也会，你不得不因为这个病毒，因为这场疫情发生一些改变。那有些改变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积极拥抱的，或者说我们需要去想更多的办法，比如说这个送餐是不是能够更加好的推广。 哎， 我是特别期待在这边能够， 正好 你契机啊，对，我是特别期待在这边就是他的快递能够借着这个疫情能够上一个台阶因为现在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真的， 特别从国内过来的朋友会觉得这边真的难以想象。 就是就像即便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些中餐馆可以送餐，到了晚上也基本上什么都吃不到， 对， 是这个状况。 对， 希望这个情况在疫情之后有所改观吧。另外呢， 习惯嘛，习惯我觉得还是就是需要有契机啊，去促成它。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应该是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星期还给我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可以买到口罩了。而且真的是，我就发现，在从疫情隔离开始到现在，我发现这个在很多我们家附近的大超市啊，都有同样的一个销售习惯和模式，这一点非常的好。比如说，在隔离一开始，大家会囤手纸，OK， 那我就把手纸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一进门就看到，堆成山的手纸，有的是，你不囤了吧，不抢了吧，大家 反倒没人买， 没人买了，好。那后来呢开始囤这洗手液，因为洗手液很关键，对吧？都说了洗手液可能比口罩还重要，勤洗手，洗手液开始抢购。 OK， 我把洗手液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堆成山，有的是，不抢了吧，好，这没事了。后来呢口罩是稀缺品，然后呢就5月11号之后呢，马克龙也说我们的口罩会陆续上市，有不一样的类型的，有这个可洗的，也有这个一次性的。我一开始也不信，因为头一天我确实是没有买到口罩。后来呢在过2天之后呢，我就去附近的超市去看一下。 对，解封之前的一个礼拜其实口罩还是很紧张 、但是后来真的是陆续上市，而且真的很快，就在我家附近的那个 Monoprix 那个超市，又是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一个橱窗贴了一溜口罩，就告诉你这有口罩， 有不同的选择了， 什么样都有。那我当时看到的只是这个可以洗10次的这个无纺布口罩，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服务员，我说买口罩，服务员直接拿出来一大盒子，4种类型口罩，有公共口罩，就是那种防护性能稍微低一些，但是也是一次性扔的，还有外科口罩，N95 口罩，就是 FFP2 口罩，还有就是这个 无纺布可以洗14的口罩， 嗯， 你随便买有的是，那我就买的是这个无纺布。 Made in France 啊，对，而且是他说是在欧洲产的，对对对， 嗯， 这个口罩，那我就买的是这个可以洗14这个可以洗的口罩， 嗯， 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用买那么多吗？不用，因为有的是，那大家心里就踏实了，对吧？ 对， 而且就是你在这个疫情最重要的时候就是信息透明，你哪怕多糟糕，比如你告诉我每天可能会有好几百人去世，或者说很多人被感染，这个数据确实是很糟糕，但是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告诉我口罩会陆续上市就上了，你告诉我的加紧生产洗手液堆在了门口，我心里有踏实。 对， 尽管情况不好，但是我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尽我最大能力去防护。 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还是缺，但是你只要不藏着掖着，对吧？你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相信大家自己还是会有理性的判断的。 没错， 就话又说回来，就像刚才咱们讨论半天，说楼下的那个咖啡馆或者餐馆为什么在门口支个桌，然后我用这种变通的方式我来做生意，对吧？它也一定是跟政府的这个政策博弈以后的结果。那这个结果要以什么为前提？为什么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让他这么去干，对吧？那首先就是我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你这个餐馆咖啡馆你要开门，前提是什么？保证第一个顾客，第二个你服务人员自身的安全，这两个只要有保障了，其他的事情都好谈，对不对？我经过不同的博弈，我只要是一个理性人，理性的自然人，我能够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那就是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对吧？买口罩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对啊，你怕造成恐慌，如果你越藏着掖着越会造成恐慌，对吧？我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卫生纸也好，口罩也好，还是洗手液也好， 心里 大家反倒就不会去抢了。 对， 当你觉得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见怪不怪了。 对，所以我现在就对于解封之后隔离之后的这个生活相对来说我就比较踏实，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慌，因为我知道这些防护物资消毒物资其实是很容易买到的。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说怕， 其实是出于关心的， 对对，怕巴黎这边缺口罩啊，会买不到口罩，所以呢， 因为在国内有时候的确会看到一些关于国外很焦虑的消息， 对对对对，他们也害怕嘛，所以就问要不要寄口罩，我说暂时不用，如果说用的话，会跟大家说，其实你看在巴黎现在能够买到口罩，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不是个问题了， 对。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一开始很多巴黎人是抗拒戴口罩，现在大家都很听话戴上了，然后比如说地铁，今天的地铁就没有什么人啊，周末地铁也没有什么人啊，对吧？大家也都是没有必要就不出行， 对， 还是都是比较听话、比较克制的，而且比较理性的。我觉得只要信息都透明公开的， 你把道理 有恐 告诉大家，把选择告诉大家，让大家自己去选择，不会有人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的。 就至少对自己负责吧，对吧？ 对， 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吧， 就够了。 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这是解封的第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听到最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会骂咱们哈，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 大家轻拍，不过拍就拍了，没关系。另外呢，我想就是在下一周的节目里面，我们可以再说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巴黎在解封之后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包括其实现在马克龙也是一脑门子官司，真的是一脑门子官司，已经被。 被护士指着鼻子骂， 指着鼻子骂，真的是指着鼻子骂， 说要给我们涨钱，什么时候涨，涨多少？ 所以你看这么多眼睛盯着呢，相信在下一个星期还会有很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想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 国内的朋友， 可以搜索在微信上搜索巴黎傻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哔哩哔哩。 另外，对，还有哔哩哔哩也是搜索巴黎傻娃四个字。另外，如果您的手机上还没有卸载 苹果手机 的这个苹果手机啊，苹果手机如果没有卸载这个 Podcast 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播客当中找到巴黎傻娃，也是这四个字。如果您可以上到 YouTube 或者是 Spotify 一样，巴黎傻娃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 嗯。 简单粗暴吧，如果你找不着，你说啊不知道怎么找啊，借口，我告诉你了，巴黎傻娃四个字通关密码，只要你找就一定能找得着。开个玩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拜拜，下周再会。 就这样，下周见。